就是封了一段的乃路臣街，同埋地士道街都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的公路之路，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打头阵有 Super Moment， 星期一晚七点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运动员有梦想，努力不懈地去追梦，最终得到好成绩。香港体育学院里面的运动医学及科学团队相信功不可没。 香港家书有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 你们这个团队为了准备今次的奥运会，过去几年间不间断地不停工作，成为大家追逐奥运梦想背后的造梦工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9月10日，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长营运至年底。 港铁九龙站、奥运站之间隧道监测点沉降超标。 美军撤走后，喀布尔机场首次有接载外国人的民航机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五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讲到新冠疫苗呢，昨日就突破了800万剂，以即打了第一支针来计，接种率呢就是 63.8%。 见到呢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前都提到话，即现在在打疫苗那里是出现一个樽颈，就话单日大概有超过1万人打针，除非呢今个月呢每日可以升返去超过2万人是打这个疫苗，否则呢要可能去到10月呢才达到这个70%接种的目标。另外昨日都有些最新的安排，关于疫苗接种中心的，就是11月起有5间的私家医院营运的疫苗接种中心是会关闭，那剩下的21间就会一路运作去到今年年底，不过去到12月呢都只是会提供第二针的接种服务而已，12月那时候就会有个这样的安排的。而中心的部分一些开放的时间都会有一些缩短，譬如星期一、二、四、五在11月的开始就会是缩短4个小时，星期六日就会维持翻咧朝八晚八嘅，嗱成个安排详细系点咧？针对而家话即系长者接种率嗰个情况，可能相对低一啲，有啲咩对策咧？你又觉得应该点样做可以吸引更加多长者打针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聂德权局长，头先讲到话，十一月起咧，咪五间呢个嘅疫苗接种中心咧系会关闭噶啦。其实系点样拣嘅？系咪当时啲营运中心佢自己要求啊？即政府有冇喺佢哋要求之后有，即根据个需求，其实都想佢哋系继续做咁样嘅咧？ 我哋就一路去睇翻嗰个疫苗接种中心嘅运作情况。咁你知道我哋由二月尾开始推行呢个疫苗接种计划咧？就到十月底咧，其實就都前後八個月噶啦嚇。咁我哋第一咧就首先咧，我哋嗰個目標要清楚嚇，因為而家你全球嗰個疫情咧，仍然都係好嚴峻，亦都唔知道咧幾時會結束。咁啊，再加埋咧 Delta 嗰個變種病毒咧，所以變咗我哋咧嗰個策略目標咧，一定係咧盡快希望能夠可以達到七成嘅第一針接種率嘅階段性目標。跟住之後咧，我哋要咧係用一個咧即係應打盡打嘅即係方法，就係所有合適接種疫苗嘅咧都需要去接種疫苗。咁呢個咧就係我哋清晰嘅目標。咁去推行嘅時候咧，就當然我哋一方面咧就係要去即係安排好我哋嗰個嘅疫苗接種。咁所以疫苗接種中心係最大規模亦都最有效嘅途徑啦。咁但係我哋睇翻而家現時我哋嗰個接種咧都係去到一個樽頸位好多嗱，而家我哋譬如打咗第一針嘅，我估計今日都會去到430万，就佔咗合資格人口嘅64%。咁所以咧，如果你話針對嗰啲而家仍然未打針嘅人士咧，咁我哋都係需要用一個比較主動啲嘅方法嚟去接觸佢哋就去做嘅。咁另一方面咧，而家現時我哋打針嘅年齡組群嚟講咧，就最大嘅一個嘅即係我哋需要去加力嘅咧，就係長者。因為咧，而家我哋70歲以上嘅長者嗰個接種率咧，只係得27%，都未夠三成。而我哋喺20歲至60歲嘅咧，嗰個群組裏面咧，基本上都打超過咗七成嚇。咁所以啊，咁嘅考慮之下咧，我哋估計嚇，到十月尾我哋原本而家嘅中心開到十月尾啦。咁我哋睇到仍然都係有個需要就係繼續去到年底，咁但係個量肯定減少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同翻每一間中心嘅營運嘅團隊嗰度去溝通啦，咁最後咧就亦都考慮到佢哋嗰個嘅情況咧，就最後作呢個安排。咁你見到我哋由十一月一號開始咧，就我哋嘅中心咧就會去減到係21间嚇，咁會有5间會關閉，咁呢5间咧。都是私家醫院去營運的，有3间是在私家醫院裏面設立中心，有2间在我們體育館裡，不過由私家醫院的醫療團隊去營運，他們都是很多謝他們啦，因為到十月尾真是8个月，一星期7天無休，朝八晚八幫我們來做，但是他們都有去考慮的，所以我們最後就得出現在這個安排。那21間的接種中心呢，在那個數目上減少了啦，得21间，在那個開放時間上都會調整的，因為現時我們朝八晚八呢其實是一個很長時間的運作，我們其實人手安排上都要分2间的，所以我都考慮到呢，現時我們每一日比較多人去接種的呢，其實都是10点至12点零钟那段時間，吃完飯2点半之後到6点钟那麼上下時間，所以呢之後由11月1號開始呢，我哋係開放嘅時間會係星期一、二、四、五就朝十晚六，星期三咧就休息，星期六、星期日咧，因為我相信都會比較多啲嘅，咁所以維持翻咧係朝八晚八，所以係一個咁嘅考慮嚟嘅。 OK， 都係嗰、那個能夠處理嘅量咧，比現時嚟講咧，其實我諗會去到只係得翻40%嘅啫。咁所以都係呼籲咧，就係、未打針嘅朋友咧，都係盡快去打針啦，尤其是年底啊。这个季节性流感来到呢，亦都要打那个季节性流感针，所以最好在那里之前呢就接种了新冠疫苗。 但我想知道，因为今次即是停那几间中心呢，有没有一些营运开支上面的考虑，是不是他们的客人不够定是怎样，但我又见到同时譬如说养和医院呢，见到说他们都长期爆满的，以个需求计，如果要与人方便方便一些人去打针的话，是不是应该这些不要停住呢？ 这个不是说那个开支的考虑来的，这个呢是基本上都是考虑了呢，就是那个营运者他们那个意愿啦。另一方面呢，就是也都看回呢，因为譬如 有兩個中心咧個規模相對上都係細啲嘅。咁佢哋本身都係受歡迎嘅，咁但係咧就我哋睇整體上嚟講咧，到11月1號之後咧。都有21间啊，亦都系港九新界咁啊，基本上都会有啲中心，咁所以仍然都系方便嘅。 嗯， 同埋咧就系我哋嗰个重点咧，因为比较多去中心打针嘅咧，都系应该系非长者嘅组群嘅。咁非长者嘅组群嚟讲，你而家睇到咧，譬如20岁至60岁，打咗第一针咧系超过咗70%嘅。 嗯， 咁12岁至19岁咧。个学生啊，或者系即系青年人咧，嗰度系去到超过咗60%嘅，咁所以咧就呢啲系需要去到中心打嘅，通常都会因为预约啊咁嗰样嘢，咁所以嗰个需求系会跌嘅，咁所以个中心嘅数目同埋嗰个容量去减少咧，呢个系好合理嘅。 明白。 但另一方面咧，我哋要重点去出击嘅咧，就系入到社区。就聚焦長者嗰個接種，咁呢個咧係需要多啲外展嘅接種嘅，特別咧係要方便長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我哋都會去調撥資源啦。其實做外展一樣要醫療團隊啊，咁所以我哋去到18區每一區用各種唔同嘅形式嚟去推行咧，咁我諗雙管齊下應該咧個能夠比較聚焦同埋咧係集中用好啲資源同埋達到最好嘅效果。 喺18區有啲外展隊嘅資源咧，同疫苗接種中心，我見頭先話縮減咗啲即係減一啲中心啦，時間上面有啲減咗啦。又其中講到話有一日咧，譬如星期三咁樣咧，11月起咧都會全日休息嘅啲中心，係咪咁樣就其中一啲調撥資源落去做外展隊嘅方法嚟㗎？呢個係 哦，係因為而家現時我哋嗰啲外展隊咧，有好多我哋都係透過現有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嘅醫療團隊，就佢哋去安排人手咧，就係出隊嘅。咁將來嚟講咧，我哋都繼續會係咁啦。但另一方面咧，亦都係可以即係透過其他一啲嘅即係醫療機構佢哋去派出呢啲嘅外展隊咧，亦都可以嘅。咁所以咧就係都係一個用好我哋嘅資源，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嚟緊我哋嗰個重點啊。我哋嚟緊嗰個重點咧，一定係要喺長者嗰個組群裏面咧提高個接種率。因為你諗下咧，如果我哋70歲以上嘅長者，而家現時個接種率都未夠30%咧，咁距離到去到就算你去到70%咧，都有一個好大嘅距離。咁如果我哋整體上嗰個人口當中，長者呢個群組嘅接種率咁低咧，咁喺嗰個嘅第一喺個人保護上面咧係好擔心嘅，因為長者係高危嘅群組，萬一感染咧，嗰、那個重病同埋死亡率嘅機會好高嘅。如果我記得我哋第三波疫情嘅時候咧，大家都會知道。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如果我哋整體上社會有一個強嘅保護屏障，但係我哋長者嘅群組嘅接種率咁低咧，其實都做唔到嘅。 OK， 咁嘅時候咧係會影響到我哋整體上咧社會嗰、那個譬如話喺個跨境嘅出行啊。或者是我哋自己本身啲社交距離措施啊，進一步放寬啊，我哋一啲經濟社會活動能夠可以更加正常咧，都會大受影響。咁所以呢個係好關鍵， 係 OK， 都係希望能夠重點出擊做呢一方面嘅工作。 但針對長者咧，我見之前提過啊，啲外展隊咧，包括就譬如18區係舉辦一啲一站一條龍式嘅服務，譬如有講座啦，有健康諮詢啦，同時做埋職場接種啦。其實成個情況係點嘅？即係咪日日都有啊？日日都去唔同區啊？定係一星期做一次啊？使唔使預約先啦、啊？成個做法係點樣嘅咧？係 哦，咁樣嘅嗱，其實咧，我哋如果係針對長者嘅接種咧，其實基本上要處理兩個問題嘅。第一咧就係長者本身咧，佢哋咧有不少其實佢哋都想打針嘅，但係佢哋又有擔心因為好多時咧佢哋都會有啲長期病患啊咁樣。第二咧就係嗰個嘅方便程度因為你要長者去預約，佢又覺得有困難你要佢山長水遠咁去個地方，佢可能會辛苦。咁所以我一定要針對呢兩點嚟做功夫啦。咁所以第一咧。就是、我哋喺地區裏面咧，18區都起動，能夠透過一啲咧就係透過健康講座，有醫護人員咧係一對一嘅有一啲簡單嘅諮詢，咁解答咗佢一啲疑問啦，佢放心啦，咁可以即場做埋接種，咁咧呢個就係最有效果嘅。第二咧就係我哋喺院舍裏面咧嘅長者個接種率低咧，其中嘅原因都係咧佢哋嘅家人咧家屬咧就反對。佢哋個出發點都係話，即係我擔心驚住會唔會有副作用啊，會唔會有啲咩事啊咁樣。咁但係呢個需要解釋俾佢聽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保護長者咧就更加需要打針嚇。咁、所以呢啲功夫咧就要做嘅。所以點解要透過外展，去透過一啲嘅講座，透過一啲諮詢嚟去做咧？ 另外一樣呢就要方便，咁所以呢就一定要去到就腳嘅地方，所以我哋喺商場嗰度做呢，我哋嘅經驗都睇到個反應好好嘅。啲長者都係話：喂，我真係行落嚟就得啊嘛，你唔使我搭車去到個中心或者點啊咁樣。咁所以呢個咧，我哋陸陸續續咧，第一我哋透過18區每一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啊，同翻佢哋當區嘅社署同埋衛生署嘅同事咧，都會積極聯繫地區裏邊嘅一啲團體組織啊，熱心嘅人士。 嗯。 咁大家一齊幫手咧，就多舉辦呢一啲嘅一站式資訊嘅講座，同埋咧係健康嘅諮詢，同埋職場嘅打針呢一種嘅活動。另外咧，亦都係聯絡唔同嘅商場或者係屋邨，就可以咧就將個接種站咧就去到嗰度，咁就方便長者去做。 但係就唔係每日做啦，應該就 透過每一區咧就做緊呢啲規劃嘅。咁我哋一有消息咧，我哋都會陸續公布噶啦。 OK， 我見之前喺商場試過做過呢啲外展隊啊嘛，咁亦都同時配合埋就係好似有啲食物啊或者生活品嘅即係鼓勵或者獎勵啦，俾啲打針嘅人士啦。這個會唔會係嚟緊你哋諗嘅方向咧？外展隊都會俾一啲打針嘅長者送一啲獎勵俾佢哋咁。 其实咧就嗰样嘢咧都系一个鼓励一个心意嚟嘅，我亦都相信咧就即系长者本身咧就为咗自己健康同埋佢哋自己都系想打针嘅，不过最紧要其实可能有啲咧佢哋话有疑虑嘅啫，但如果你话有埋呢啲礼物啊，有米啊，有其他啲嘅物品咧，咁佢哋又好开心嘅，咁即系成个打针嘅气氛咧氛围系开心啊嘛。咁呢個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因為打針保護自己嘛，咁所以我哋都會同埋喺地區度咧，亦都有好多熱心嘅團體機構咧，佢哋好樂意去做呢啲嘢嘅。咁所以我哋係結合各方力量，就一齊為長者就做好打針嘅工作，變咗能夠保護到佢哋，又可以幫助到我哋社區。 但呢個係政府做定係同啲團體合作呢、這個獎勵方面？ 哦，我哋呢邊係都係有好多熱心團體機構嘅去即係做出嚟嘅。咁我哋協助統籌同埋推動。 好，但我想知咧，因為我見到一啲專家都提到啦，每次外展隊都可能要用一批人，咁但係可能接觸嘅街坊咧又未必咁多，可能即係幾百人咁啦，最多係嗰個成效係咪咁值得去做咧？咁同埋另一方面，頭先都睇到院舍嘅長者就似乎未必接種率咁高，好多時候棘住個位就係啲家屬啊嘛，即係覺得佢哋又唔係成日接觸社區，咁如果要勸啊，其實都講咗好多嘅原因點解要打疫苗噶啦，仲有啲咩板斧咩方法可以勸得喐啲家屬俾一啲院舍嘅長者去打針咧？又 因為針對長者嘅群體咧，就你真係淨係開個中心等佢嚟咧，這個效果咧就始終都係有限嘅。咁所以咧就一定係要去到佢嗰度，同佢解釋安佢心，同埋佢嘅家人。咁所以呢啲嘅功夫咧就唔慳得嘅。咁外展隊事實上，如果你同佢計，相對於疫苗接種中心，一日我同你打幾百一千劑。同埋你一次活動打幾百劑，當然有分別啦。但係我哋都要睇咧，就係咧，透過呢啲外展接種咧，能夠可以令到長者打到針，同埋咧，佢哋打咗之後咧，佢哋會同佢啲老友記啊，同佢啲家人咧就分享，咁慢慢咧就會有種嘅感染嘅。咁同埋亦都係造成一個社會嘅氛圍咧，等大家知道咧，就我哋而家嘅重點啊，就應該要做好長者嘅接種，同時間亦都睇到咧，就係咧。即係有啲長者本身年紀好大啊，佢都打針啊，我哋啲電視宣傳片我哋都係請長者就係親身去分享啦。咁所以我相信呢啲嘅效果咧就唔係純粹即係用錢咧可以計算得到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外展嘅接種咧亦都會發揮咗呢一種嘅效果，而呢一種效果咧喺未來嗰個接種裏邊其實係緊要嘅。 OK， 院舍家屬嗰個問題啦，同埋我見有啲專家提到話，直情係咪外展都可以做一啲洗樓，接觸一啲可能同個社區可能連接更加少，譬如獨居老人咁樣，會唔會做呢一啲咁嘅工作咧？ 係啊，嗱，院舍長者嘅接種咧就係院舍就係長者本身同埋佢哋嘅家屬，但你會發覺喎，雖然我哋就鋪天蓋地嘅宣傳喎。但到真係接觸佢哋嘅時候咧，對於疫苗嘅資訊嘅事實上咧，係透過佢哋呢啲講座去聽個醫生去解釋一次咧，佢哋真係會明白好多嘅。因為我哋譬如上個禮拜六，我哋都有一場，事實上我都同呢啲長者嘅院舍長者嘅家屬傾過偈，佢哋都發覺真係咁樣去聽個醫生講咧係好有用，佢哋都係改變咗佢哋之前嘅一啲睇法。咁所以呢啲嘅工作係好重要啦。 另外一樣咧，就方便長者，除咗商場之外，就屋邨咧，亦都有啲嘅獨居嘅長者咁咧，平時佢哋都唔方便行動，所以一定係要發動咧，起動地區嘅人士啊，組織大家咧一齊去主動接觸長者。最好你就安排到咧能夠就腳啊，佢一落到嚟咁就可以打針。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嚟緊咧要重點去做嘅一啲方向同埋策略嚟嘅。 嗯，我見即係都提到話，即係驚九月底啦，未必達到七成呢個目標啦。其實而家成日專家都話，即係唔好再諗咩免疫屏障啊、七成接種率啊，即係甚至覺得要再打高啲添，即係九成以上。即係用七成呢條界線達到，對個社會個意義係咩咧？係咪就代表可以放鬆一啲限聚令或者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定係乜嘢咧？即係對於個社會嚟講，都想了解呢個信息。七成而家仲有啲咩意義 咧？七成嘅接種率咧，我哋都講咧，呢個係一個階段性目標嚟嘅。 嗯， 就如果我哋達到咗呢個階段性目標咧，即係起碼我哋行到一步一點啊。咁啊，七成嚟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唔係細嘅數啦。你環顧四周咧，其實好多地方咧，去到六七成度咧，都係面對樽頸位嘅。但係跟住落嚟要繼續嘅，因為我哋一定係要咧，凡係合適接種嘅人士咧，其實都需要接種疫苗，有一個應打盡打，盡量提高個接種率。咁呢個係一個保護屏障嚟嘅。你個保護屏障越強咧，我哋越有條件咧，可以去開放，可以去即係通關，可以去跨境出行。 嗯，咁、 所以所有呢啲嘅嘢咧，都係即係一啲基本嘅條件，係真係需要全力去做，盡快去做嘅。 OK， 好，唔該曬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啊，你又點睇咧？如果有啲外展隊係可以幫一啲長者打針，歡迎你講下你嘅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石硖尾白田村十三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一死十一人受伤，消防仍在调查起火原因。消防话收到有街坊指出，起火之前曾经听到有人争执，因此会循呢个方向调查。事发凌晨两点几，起火单位系白田村十三座十二楼一个单位。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余伟明说，起火位置是单位内入门之后左边一个的位置，火场面积5米乘8米。火警期间，单位内一名男子跳楼，造成多处骨折，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另外，消防人员在大厦内救出50人，其中11人受伤送院，包括一名昏迷不醒的女伤者和10名吸入浓烟不适的居民，他们分别送往玛加烈医院和明爱医院治理。另外，火警中大约600人疏散。余伟明说，救火未有遇上大困难，但接获的求助较多，火警在凌晨3点多救熄。警方国安处公布，支联会7名常委涉嫌干犯国安法被起诉，当中两男一女同支联会被控涉嫌违反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国安处已经冻结支联会大约220万港元涉案资产。被控的36岁女子同时同另外4名男子被控国安法的实施细则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今朝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支联会话得知律政司起诉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同支联会涉及颠覆国家、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周幸彤同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同陈多伟因为冇提供国安处要求嘅资料而被起诉。美国总统拜登推出更严厉措施，要求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涵盖大约1亿人，大约占全国工人数目三分二。新措施下，在行政部门工作的联邦雇员和与联邦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承包商都必须打针，不得以病毒检测代替。员工人数超过100人的私人企业亦都必须要求雇员打针或者每星期检测。当局亦都会要求接受联邦医疗保险或补助的医疗机构员工打针。拜登批评仍然未打针的民众令所有人付出代价。白宫透露，联邦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行政总裁冯康。 自己一定要控制到的情绪，如果我都控制不到情绪的话，同事就乱了。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2021年9月10日，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长营运至年底。 港铁九龙站、奥运站之间隧道监测点沉降超标。 美军撤走后，喀布尔机场首次有接载外国人的民航机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讲就关于长者接种呢个新冠疫苗嘅接种率啦。而家话70至79岁嚟讲咧，接种咗咧系大概37%左右啦。80岁或者以上嘅人士咧，打咗针啊，接种嘅咧就系12.81%嘅。嗰个比率嚟讲咧，都系话相对低一啲啦。见到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啊，头先同我哋做访问都提到话，而家疫苗接种计划咧去到一个樽颈位，咁嚟紧一啲策略嘅就系话会深入社区啦，主动接触长者。咁具体点做咧？包括话会喺18区咧举办一啲疫苗资讯讲座啦、健康咨询啦、即场接种啦、一站式嘅服务啦。咁另外都会派外展队去到商场、屋邨咧，系举办一啲接种活动。咁另外针对院舍嗰啲嘅长者咧，都会主动咧系向院舍嘅长者家属咧系会解释一啲嘅疫苗资讯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点睇呢一啲嘅措施系咪真系可以吸引到长者，令到长者都会行出嚟打针咧？未打嘅一啲长者点睇1872311？电话旁边有梁先生，早晨。 系早晨， 早晨梁先生，请讲。系 系，咁我老豆94岁啊，喺院舍嗰度住嘅，咁都要坐轮椅出入嘅。 系 咁咧，初时问佢咧，咁佢都唔肯打。咁后屘我游说咗佢肯打咧，咁嗰个院舍又话过咗个 deadline 啦，咁啊而家冇得打，因为你自己出去打啦咁样，似乎又未必，我觉得未必帮到佢，因为我话俾佢听嗰个院舍嘅时候，佢哋都未正式打，咁而且佢哋打科兴嘅净系得，咁科兴又应该你话突然加多个人都唔，我觉得唔系好难啦，咁可能佢嗰个制度唔知僵化定咩，咁变咗即系有啲。院舍即係有啲人喺院舍咁去想打，佢都冇得打。 當時係幾時？你爸爸話唔想打，後屘你勸服咗佢啦，諗住打又係幾時？ 佢八月好似我冇記得，8月25日 deadline 話要空呼翻個院舍打定唔打嘅。咁最後嗰日咁佢都係唔打。咁後屘我勸服咗，因為其實都有話我自己打咗針嘅。咁而家去探佢咧都要做檢測嘅每次。咁我話比較麻煩，同埋第時檢測可能要自費喎。咁後屘佢話冇所謂啦，打就打啦。咁啊即刻話俾啲職員聽，咁話唔好意思啊，過咗啫啦，又冇得打啦。佢話咁佢都未，佢都唔肯加翻落去。 即係你覺得起碼外展隊嗰啲係咪可以即係彈性啲？即係等你哋家屬嚟講都唔使特登要帶個老人家出去打針，上門做 就好啲。係啊，而且帶佢咧，佢嗰院舍好嚴噶，係冇辦法。佢係要翻去咧，出咗去咧就要隔離21日。咁將佢圍住，又唔可以出去冇曬活動，咁佢肯定唔肯啊！你打兩針咪42日，咁即係好似仲慘過坐監。咁你話佢點會肯？如果係佢出去，肯定佢又唔肯 我冇辦法說服我自己，說服唔到自己話咁樣幫佢， okay. 肯幫佢打啦。 但爸爸當初點解唔肯打，後屘又俾你成功勸服到嘅？當初點解嘅佢？ 其實我冇，因為佢可能諗住咁老咧，又唔出去啦，即係還機會唔係咁多。咁我又說服嘅原因就後屘政府宣布咗話可以放寬嘛，唔使檢測啊。咁我同我妹都會探佢嘅每個月啦。咁佢探佢，我話你每次我都要做檢測，我打咗針都冇用啦。我話你而家如果你打埋咧，咁我就唔使檢測啦。每次即係隨時可以嚟探你啦，只係 book 咗就。 明白。 咁佢話冇問題啊。佢話打就打啦咁話。咁即刻話翻俾啲院舍聽，佢話已經係唔好意思啊，你自己出去打啦。咁但係佢自己出去。第一，佢又唔不良於行啦，又要 call 的士，又要 call 咧。第二就係佢最弊又要隔離廿一日翻嚟，咁即係方便唔到。我希望政府睇下點樣咯。可能好多院舍都有咁嘅情況啦。咁當然唔可以話一個人話打又派啲人去打，可能儲即係五上下，即係諗個辦法儲啊。第二期又派人幫佢打咯。 OK， 好啊，唔該曬阿梁生講到佢爸爸喺院舍嗰個情況嘅。另外咧，頭先都講到話即係做多啲喺社區推動咧外展接種嘅服務啦，一站式嘅，睇下咪接觸多啲老人家啦咁。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理事長蘇仲平嘅。早晨，蘇仲平。 系你好，早晨。 你好，苏仲平，你哋系咪之前都有搞嗰啲即系好似喺区内嘅中心或者社区俾啲老人家打针嗰啲活动嘅？ 我哋会咧就系经常咧都会有啲讲座，就同啲长者就讲解一下咧打针嘅情况嘅。咁我哋多次都举办嗰啲讲座嘅，等嗰啲长者咧就明白打针咧系安全，对自己又好，对家人又好。对社会咧，亦都系好咁嘅。 但系咪即系譬如你嗰次，你搞咗一次定几多次呢啲嘅长者疫苗接种日？ 嗱，我咧今年就92岁啦。咁我喺2月27号咧就打第一次，跟住3月27号咧就打第二次。咁我打咗之后咧就乜嘢事都冇嘅。咁我打咗之后咧，我就自己咧饮水啊，就过翻平时嘅生活一样嘅，冇分别，完全系冇嘅。咁我打嘅时候咧，我都带埋我屋企人，我带埋我女啊，同阿菲蓉一齐去打嘅，因为长者咧可以陪同嗰啲后生一齐打嘅咁样情况咯。 但嗰次系咪都有啲医护人员喺度俾啲长者、啲老人家可以问一下个身体情况适唔适合打啊，定系点样噶？ 我打嘅时候咧，完全冇嘅。是完全咧，我就去到官涌嘅嗰个中心，咁就安排嘅时间，我喺电话咧就预约咗个时间我去打嘅，系完全系冇特别嘅安排嘅。 哦，即系呢个系喺疫苗接种中心打嘅，你呢个就唔系喺个中心有个外展队去打嘅，唔系咁样。 唔系，我自己就去中心打嘅。 但我想知道你哋嘅组织系咪试过搞一啲喺中心度帮长者打嗰啲外展嘅服务嘅？ 嗱，近期咧就由政务处咧就安排咗，即系我哋个会嗰啲老人家，因为我哋会有几千个老人家嘅，咁咧佢就安排咗一个时间，咁咧安排啲时间咧就佢就有一个讲座，有医生去讲解，俾嗰老人家听咗之后，等老人家就发问啦。你有咩小毛病？因为啲老人家就好多小毛病咧，佢自己都惊嘅。咁佢就听完讲座咧，就问啲医生啦。医生咧就话俾佢听系完全系冇问题嘅。咁听完之后咧，佢自己咧就放心咧，就去打嘅。這個、呢个咧啲长者嘅心态，多数系咁样。 但系譬如啲长者。有冇话即系可以逐个咁样去问啊？定系都系听完讲座纯粹举手问一啲普遍啲嘅问题？同埋问完之后唔系可以即刻打针噶嘛？纯粹系一个讲座嚟嘅啫嘛？你嗰个系咪？ 嗱，系讲座咧，呢个就对一批长者坐度讲啊。讲完咧，个别长者都佢都问下嘅，问下即系佢有啲小毛病啊，点样啊？都未够，个长者嗰个讲座问完啦，完咗之后。咁佢我哋嗰、那个有个医生就坐喺度，咁、那个有啲长者咧就 咗度，亦都去問一問嗰啲醫生。嗱，我有啲邊係小毛病啊，或者我又咳啊，我對嗰啲腸胃有啲敏感啊咁樣。咁醫生咧就話俾佢聽，就話俾佢咧，就完全冇主動話俾佢聽咧，你係有啲咩危險嘅嘢啊？完全冇嘅，話俾咁樣個長官聽咗之後咧，佢自己就決定。就去打啦，多數長者問咗之後咧都會打嘅，因為佢心理上咧，佢咧就將佢自己嘅嗰啲心理上嗰啲小毛病咧，就佢明白咗啦，係冇嘢啦，咁啊呢個就俾佢一個信心啦咁樣咯。 通常擔心啲咩病咧？啲老人家 嚇，嗰啲老人家咧，大多數老人家都有小毛病嘅，有啲又話食物敏感啊，有啲咧就話食嘢咧就消化不良啊，有啲小便咧有啲又失禁啊，即係好多小毛病嘅有啲長者啦。咁咧佢自己就覺得以為佢有啲咁嘅小毛病咧，就唔去打啦。但係佢聽咗講座，見咗醫生。佢自己嘅心理上咧，佢就解決咗啦。咁佢自動就再去打啦，咁樣啦。 即係佢自己再去預約去打，去另外一度，定係攞嗰啲即日籌去打。佢係會點？ 嗱，依個兩方面嘅。如果聽講咗啲咧，佢就聽政府有安排咗醫生喺度咧。咁咧，佢聽咗醫生之後咧，佢要跟住打啦。咁我哋有啲長者咧，佢個別啊自己去見醫生嘅。見咗醫生咧。醫生講解俾佢咧，佢就去打啦。咁即係長者一般嘅心理咧，佢就好信聽醫生講嘅，同時亦都佢好聽佢啲家人啊、啲後生啲咧，講解俾佢。但係醫生講佢更加覺得放心啲咯。咁情況係。 但蘇仲平，我想搞清楚咧，係佢哋一見完醫生、問完醫生之後，係即刻個醫生同佢打，定係佢哋之後自己再約去打，係打針去打針嘅，係邊樣啊？其實 兩種啦，通常。個別見醫生嗰啲咧，見完醫生之後咧，佢就自己安排就去打針嘅。 OK， 即係診所嗰啲呢個係嘛？ 係啦，依樣咁啦。但係講咗啲就唔係啦。講咗咧就呢個民政處咧就預早安排一組人咧，就係聽完講咗就去打，就非常之成功嘅。因為我哋個會咧有百幾二百人去聽啦，90%。佢都打嘅，咁樣啊，係啦， 即係所以即係有咗呢個講座都可以釋除到一啲嘅長者嘅疑慮啦。咁但係而家就話啦，如果即係去落區，直情係一條龍式，有埋講座，有埋見醫生，有埋一啲諮詢服務，再即刻可以幫你打啦，唔使之後再去約。 我覺得好，即係依一個推廣呢種活動咧係好嘅，因為長者個信心咧，因為聽完講座啦。都未夠，佢又見一見醫生添，更加加強咗佢個疑慮啊！咁樣係啊。 OK， 嗱，大家點睇有關呢一個嘅一條龍嘅服務啦？即係如果頭先咁講啦，有曬一啲講座，有一啲嘅醫護人員俾你諮詢，又可以即刻打埋針嘅。長者點睇咧？1872311，歡迎大家打嚟噶。啊，另外都想問一下蘇仲平，之前見到一啲商場咧，就即係幫啲市民打完針之後啦，就有啲即係少少嘅獎。奖励嗰啲食物啊，或者派米啊，咁样，你又点睇呢一类咧？会唔会都帮到啲长者，或者令到吸引到啲长者系愿意出嚟打针啊？你觉得？ 嗱，啲长者咧，一般咧就好中意啲小礼物嘅。凡你搞任何活动都好咧，完咗之后咧，啲长者咧有啲小礼物咧，佢就好开心嘅。呢个系长者嘅心理。咁但系咧，我觉得咧系用呢啲。嘅推廣去影響佢咧，我覺得係唔需要，因為如果佢長者佢明白係打針係安全嘅咧，我覺得咧係冇乜需要話用啲物質去送俾佢啊，鼓勵佢打咧，我覺得咧係兩回事啦，係啊。 我想知咧，其實屋企人嘅諗法對於長者去打唔打針影響大唔大咧？又？ 你讲乜嘢？ 即系屋企人嘅谂法，屋企人觉得即系佢对打针嘅意愿，对于一个老人家自己去打针嗰、那个影响大唔大咧？你觉得？ 我觉得影响大噶，因为咧好多长者咧就听屋企人嘅意见，嗰啲家人咧同佢讲话：嗱，我哋个个打晒啦，如果你唔打，万一你感染到，不单止对自己身体唔好，对我哋屋企人都有影响喎。 咁有好多长者，佢为咗佢屋企人，为咗佢自己，佢都会影响到佢考虑佢去打嘅，所以屋企人对佢帮助都系好大嘅。 Okay. 啊 哦、之前政府就初咧就系预约啦，要上网预约啦，有啲长者就话都困难嘅，要做呢一个步骤。后屘又出咗啲即日筹啊等等。你觉得其实对于一个老人家或者长者嚟讲，呢啲即日筹即系即日去排队啊，排到攞到筹咧就可以即日咧喺个中心度打埋针，系咪都方便咗佢哋？有冇嗰个用处有几大咧？你觉得？ 系啦，我觉得咧就打呢针咧，打呢疫苗咧就。应该对长者来讲呢就不要预约了。因为长者呢他给一些优惠他呢，我想呢长者呢就随时都可以打，是吧？因为呢家已经尾声呢，是吧？不是很忙啦，咁仲使唔使预约呢，是吧？如果话长者是想打的，随时安排去某个地方就可以打啦。啊，打针同埋检查个时间都差唔多，个时间啫，唔系好大嘅影响啊嘛。 Okay. 我就好赞成咧，开放长者任何时间都可以去打咁样咯。 任何时间，但系佢哋有容量嘅喎，呢个又 啊， 即系佢哋有容量嘅喎，未必你去到又可能其他人预约咗噶嘛，未必有人手处理到。 呢、這个咧就系、是政府安排啦。 Okay. 你可以几条线啊嘛，系咪啊？呢一条线系专系为俾长者。 这个 唔紧要噶，系嘛？你要安排啫嘛。 O K， 系嘛？系咯。 即系尽量吸引啲长者方便啲啦，有啲优先嘅措施睇下可唔可以。 俾长者方便啲系好噶，系啊系啊。 好啊，唔该晒苏仲平，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苏仲平咧就系尖沙咀街坊福利会理事长嚟噶，咁佢哋之前咧都搞过一啲俾长者嘅咨询啦，等佢哋了解多啲身体情况系咪适合打针啊等等咁样。咁啊之后啲长者再自己去预约或者自己去做一个打针嘅步骤。咁佢哋系做过呢啲咁嘅活动嘅。又点睇咧？对于长者嚟讲，而家话即系有一啲嘅外展服务喺十八区推，一站式服务系有健康咨询嘅，有讲座嘅，做埋一个即场接种嘅。你又点睇？1872311。对于呢一啲嘅方法，又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嘅，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曾其恩医生。先讲咗话疫苗接种中心个运作先啦，因为而家话11月起咧就五间咧就会关闭噶啦，咁其他嗰啲都会缩一啲嘅开放时间嘅。你点睇成个安排啊？ 当然始终都已经营运咗一段时间啦，有一啲比较即系方便啲嘅地方，同埋反应比较理想嘅地方嘅疫苗接种中心。睇翻咧嗰啲嘅中心咧，都其實係啲醫院嚟嘅，即係啲私家醫院。咁 有啲係私家醫院營運啦， 係私家醫院營運啦。咁所以變咗佢哋喺部門上嗰個資源啊、人手調配嗰方面咧，其實都即係用咗一段時間啊，使用一段時間。咁佢哋都可能即係喺佢內部可能有啲需要。咁所以變咗都無可厚非嘅喺呢部分，即係佢可能要騰出翻。一啲人手同埋地方咧，去做翻佢日常嘅工作咁樣。咁不過我諗政府喺呢部分咧，可能就即係要即係睇下有冇辦法都同樣地即係可以吸引到市民去或者方便到市民去其他嗰啲嘅疫苗接種中心啦。咁所以呢部分我自己覺得咧，都要睇下事態跟住個發展係點樣。 外展队咧，因为而家就话针对一啲长者嘅接种嘅情况可能低一啲啦，就话推一啲地区外展接种咁样，有啲一站式服务嘅呢、这个安排，你又点样睇啊？曾其恩， 当然系好事嘅，因为你睇翻我哋长者咧，超过10%，即系大概90%以上咧，其实佢哋喺社区嗰度居住嘅，即系话咧，大概得7-8% 嘅长者系。在院舍那裡居住，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提高那個即是長者的疫苗接種，尤其是新冠，你的而且確要在地區方面做多些功夫，無論是透過一些志願的組織、地區的組織、去鼓勵、就是、協作一起呢去推動這件事發生、行動不便很多時候都是長者那個其中一個考慮的因素，咁所以你有外展啊， 外賣服務啊、到會服務咧，咁其實係的而且確會大大吸引到長者咧去接種都未定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政府喺呢部分咧，其實係即係係啱嘅，我覺得個方向。 但個方法可能都會有一啲嘅長者會因為咁樣接觸到啦。但係從個成效佢去考慮，又係咪合乎比例咧？或者你覺得係咪對症下藥咧？定係你覺得長者方面都仲有其他嘅招數可以做去吸引佢去打針咧？ 哦，咁的而且確係嘅，即係坊間有啲嘅人說法就話會唔會有啲嘅優惠啊，可以提供到俾長者啊，即係譬如佢接種咗疫苗，咁我覺得呢啲所有嘅吸引力咧都係可以係採納。咁另外一樣嘢，其實我都想即係政府係留意睇下有冇資源上或者人手上可以調配得到咧，就係幫一啲長者，尤其是佢譬如佢擔心接種完之後有啲嘅即係對疫苗嗰個反應啊，咁有冇一啲地方係可以方便到佢哋去即係睇到醫生咧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係一籃子嘅，即係我哋講緊針前，可能我哋有啲叫做教育啊、推廣啊、解説啊，咁打完針之後有冇一啲即係地方啊或者人手咧？可以即係可以得佢哋得到一啲嘅諮詢服務啊等等，因為唔係個個都可以咁快可以約得到私家或者公立醫院嘅醫生。 係， 咁所以依部分咧，我自己覺得即係佢又唔係好病，但係佢硬係有啲唔舒服。咁佢又唔想濫用即係政府嘅急症室或者其他嘅分科診所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即係可以諗一諗睇。依部分我哋講緊特別係針後嘅服務，咁如果你有一個配套喺依方面嘅針前同針後都做到一啲嘢咧，咁我自己覺得 星期一醫生，我九點鐘之後咧揾你再講多少少好嗎？ 好啊，好啊， 好，唔該。 觸發嘅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天氣唔穩定。而家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5%，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成播报道，警方国安处公布支联会七个常委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被落案起诉，包括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和周恒彤，以及支联会被控涉嫌违反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且已经冻结支联会大约220万港元涉案资产。今次是国安法生效之后首度引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情节严重人士可以被判处5至10年监禁。各被告今日朝早9:30在西九龙法院提堂。成播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26人被指参与或者煽惑他人参与去年的维园六四集会，其中12名被告承认参与或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罪。法官胡亚文听取辩方求情之后，押后到下星期三判刑。在庭上，何俊仁亲自求情说，维园烛光由1989年起一直如期高举，和平和有秩序地进行。杨森就提到六四是他一生难忘的悲剧，他在过去32年一直尽心协助支联会，陈词到尾声的时候，杨森一度哽咽。辩方亦都指涉案集会的时间和参与人数都比较少，参与者亦都没有造成重大破坏。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报的报道，有权威人士透露，警方正是继续追查仍未被捕的涉案者，并且根据国安法限制离境。至于已经潜逃海外的包括罗冠聪、许志峰等的通缉犯，警方会记录在境外危害国安的行为等证据，追究到底。对于反中乱港组织搞众筹，消息指有关当局正是研究众筹法加强规管。大公报的报道， 文汇报报道，新冠疫苗在香港开打到现在6.5个月，昨日接种总剂次突破800万剂，但是第一针接种率仍然未达70%，超过70岁的长者接种率更加不足30%。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昨日形容已经到了樽颈位，特区政府将会推出四招国针，包括推动地区外展接种，到商场和屋邨举办疫苗接种活动，主动向院舍长者家属讲解疫苗资讯，以及继续扩大即日筹计划，鼓励市民尤其是长者打针。另外，因应需求情况，全港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延长营运到今年年底，期间的开放时间就缩减，五间由私家医院营运的中心就会在11月起停运。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移民潮持续，按教育局学校行政手册，若果有学生转校或者移民，校长应该在学生离校当日起的7日内填写表格，并且提交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据了解，有学校近日收到学生离校或者缺课报告表格，在新的表格列出12个选项，若果圈选海外升学移民离港的话，就要填写前往哪个国家，其他原因有转校、健康问题等。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疫情持续放缓，旅发局公布即日起展开西九龙地区旅游推广，涵盖油麻地、佐敦和西九文化区一带，包括在大街小巷认识古今建筑、传统手作等，涉及超过50个特色景点和店铺。電子版的路線地圖已經上載於旅發局網站的西九龍專頁，希望在通關之後再推介給內地和海外旅客。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城報的社論說，香港罕有倒破一個低息貸款詐騙集團控制中心，四男三女被捕。社論說，一般市民不時會接獲聲稱來自銀行的低息貸款宣傳，頻密程度近乎滋擾，不排除當中有部分是電話騙案。在本港設低息貸款詐騙集團控制中心可能只是屬於冰山一角，為保障市民財產安全，執法部門有必要將可能存在的不法火團逐一倒破。城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港鐵東涌線九龍站和奧運站之間隧道其中一個監測點沉降紀錄輕微超出預設停工指標，當局已經暫停在鐵路保護區內的相關工程。政論說，沒有鐵路事故發生，港府總是大事化小，一律以不影響結構安全作結。最離譜的是運輸及房屋局不但疏於監管，出事之後更加姑息包庇，令市民信心盡失。《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就說，大灣區融合前海合作區是香港最重要的接駁位，新界北和前海合作區只有一灣之隔，位置戰略有必要因應新的形勢、新變化重新規劃，由以往向南集中變成向北對接，當局必須打破傳統框框，從整個面而非點與線的角度思考新界北規劃，快馬加鞭推進建設。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位於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是台灣著名地標之一，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預計會以反省權威歷史公園為主軸，移除前領導人蔣介石的銅像，有如將國民黨的圖騰掃出地門，必然又會成為藍綠陣營惡鬥的焦點。這幾年國民黨被民進黨壓著來打，中正紀念堂拆銅像只是其中一例，國民黨必須凝聚向心力，重新灌注無望再舉的政治能量，務求收復失地。信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就港岛区咧有宗交通意外咧比较挤塞噶，就系、是、东区走廊西行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东村。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啦。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咁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亦都系因为呢一个交通意外，咁引致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 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进发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排到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马料水嘅泽祥街回旋处咧，由于挤塞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落翻去啦，龙尾就近住马场。大老山公路嘅车龙咧就近住马鞍山路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車多，龍尾豪景花園。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嘉宾主持洪松任、钟志光、徐家乐。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2021年9月10日，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延长营运至年底。 港铁九龙站、奥运站之间隧道监测点沉降超标。 美军撤走后，喀布尔机场首次有接载外国人的民航机离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就长者接种的情况，见到政府都说有几个措施要做的，包括就推动一些地区的外展接种，在18区举办疫苗资讯讲座、健康咨询和职场接种一站式服务。18区的民政事务专员会同一些地区的社会福利处、卫生处同事也会结合地区组织一些的街坊等等去做的。见到刚才我们都问到尖沙咀街坊福利会的理事长苏仲平，他们其实在8月嘅時候咧，就已經喺官涌市政大廈嗰個嘅官涌體育館嘅活動室咧，佢哋自己搞咗一個咧，即係健康講座，就係俾一啲長者關於疫苗嘅。咁亦都咧係有一啲嘅醫護人員啦，係解答長者嘅提問啦。咁呢個嘅活動咧，都係由佢哋自己嘅地區呢啲街坊福利會啦，咁同埋咧民政事務處係有參與嘅。咁佢哋呢一個嘅活動喺講座之後咧，亦都會即刻安排咧，如果長者係想打嘅話，譬如科興嘅話咧，就可以即刻去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係打針啦。咁如果係復必泰嘅話咧，咁就係長者由工作人員咧可以幫佢哋係預約嘅。咁有一啲過往嘅啲咁嘅活動都做過嘅。你又點睇咧？嚟緊會做多啲呢一類嘅地區外展接種嘅時候，會唔會都類似呢一類嘅活動，或者又點睇呢一類有一站式嘅服務？聽完講座有埋諮詢，可以安排埋去打針咧？你又點睇咧？會唔會你自己係長者都會覺得有考慮，或者睇到啲咩問題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D1。另外繼續同曾其恩醫生傾。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嘅。早晨，曾其恩。 早晨，萧乐文。 曾其恩啊，头先咧同你又讲到话，即系针前针后，即系都应该有一啲嘅配套去吸引长者。头先你又睇到话，打完针之后，可能长者都惊身体出现一啲情况，会唔会可以俾佢哋更加容易，或者有机会去睇医生啊等等嘅？但系呢个可能会涉及钱嘅问题，呢个又系嘛？ 哦，咁的而且确，永远都系即系一定。你做一樣嘢，如果係有好處，咁當然一定喺 錢啊或者資源上咧係有啲嘅要求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要睇下政府覺得即係依個咁嘅方向啊，或者依個咁嘅 idea 咧，係咪即係覺得都會係一個吸引力，係喺長者依個咁嘅歲數年齡層咧？都會有所幫助，提升到佢哋興趣啦。 嗯，但係譬如院舍嗰啲長者咧，你自己覺得仲有冇方法去提升咧？似乎呢個位置就卡得比較嚴重啲啊，因為佢哋又唔即係家屬成日嘅諗法就係佢哋未必成日接觸到個社區，咁家屬都未必接觸到啲長者添，甚至係點樣去幫到佢哋，令到佢哋願意打針？ 嗱，而家院舍我諗就第一樣嘢就係即係淨係提供到科興疫苗接種啦。咁我都有喺媒體度講就話其實如果一啲長者院友佢哋嘅家屬其實想個長者係打伏必泰嘅，咁其實有冇可能係都提供到咧？即係唔係淨係得科興咧有多一個選項咧？呢個第一點。 嗯。 第二點咧就係而家現行即係譬如我哋講緊一啲院友咧，佢哋嘅家屬去探病嘅時候咧。咁或者探佢哋嘅時候咧，咁佢哋其實都需要做核酸嘅。咁、那個核酸咧，其實咧都都要係72小時之內，即係唔容許用一啲快速測試啊嗰啲嘅方式啊。咁喺咁嘅情況下咧，咁啲院友嘅家屬會覺得，都唔係即係打咗疫苗都對家屬嚟講冇一個方便性。咁佢自己睇唔到方便性，佢都未必會即係覺得叫佢哋嘅長者都接種。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譬如家屬同埋長者都同時間接種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應該係要喺嗰個探訪啊各方面咧係有個方便性，尤其是咧。就係、是、當我哋本地冇社區感染個案的時候咧，其實依一個位唔需要立到咁緊嘅。 Okay. 我自己覺得可以放鬆翻少少。 另一方面都想呢個都揾下曾奇欣去講下嘅睇法，因為見到最近航空公司嘅國泰咧，咁就公布話解僱一啲即係未打疫苗啦，又未能夠提供醫生證明話佢哋唔適合打嘅一啲機組人員啦，都話係唔會接納一個嘅自費檢測嘅。想問一下即係機場過往其實都有一啲嘅個案，尤其是係一啲輸入嘅個案啦，有冇喺個風險上係咪都需要做到咁緊咧？航空公司嘅做法你點？ 其實就之前我哋都提出過咧，就係話喺有幾笪地方係即係我哋真係應該要要求所有喺工作嗰度嘅人士啊，都應該要接種曬兩劑嘅新冠疫苗嘅。 嗯。 咁機場啦、工作嘅人士啦、指定隔離酒店嘅工作人士啦、醫院照顧新冠病人嗰啲嘅即係醫護人員啊，呢三笪地方係。一定係有機會接觸外海外翻嚟嘅人士，最有機會接觸新冠嘅。咁所以咧，我諗僱主去要求即係佢哋嘅員工係一定要接種曬兩劑嘅新冠疫苗無可非。咁如果佢因為身體上未能夠配合嘅時候咧，咁的而且確喺工種上嗰、那個性質咧係有需要去調整嘅。咁、但系問題呢個就關乎到勞工僱主同僱員嗰、那個嗰個僱用嗰個條件啦。咁依部分就唔係喺我嘅範疇裏面可以解説得到。咁但系問題喺醫學上，或者喺個公共衞生防疫嘅政策上，咁依樣嘢係個指標，係個 standard 嚟嘅。咁我哋都唔可以話有所後退啊。 見到另外有啲市民都向傳媒反映話，如果因為擔心身體嘅情況啦，或者其他原因，譬如長期病啊、懷孕等等咧，就未打疫苗住啦。咁話呢段時間都未必揾到一啲醫生去簽發一啲醫生紙俾佢哋，話佢哋身體未必適合嘅。你覺得喺政府而家鼓勵多啲市民打針嘅氣氛之下，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啲醫生都緊咗咧？未必咁容易係發一啲嘅健康證明，證明一個人係唔適合打疫苗。有呢個做法係啱定唔啱咧？或者嗰個傾向有？ 嗱，而家其實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嘅案例咧，就係未必係咁適合接種嘅。我哋講緊就係話，當你接種咗第一劑嘅新冠疫苗之後，你出現一個異常急性 嘅即係過敏性反應，而呢個過敏性反應係去到一個地步係有休克嘅狀態，即係譬如你脈搏心跳嗰啲係有唔正常。嗱，咁呢啲擺明咧就係佢未必可以即係接種埋第二針嘅。嗱，咁呢啲通常咧就好多時都已經去咗醫院求診啦，咁同埋醫管局啊或者喺相關嘅或者私家醫院啦。咁可能都要記錄在案咗，咁已經呈報咗俾衛生署睇。咁所以呢部分咧就好明顯嘅，即係一定可能係唔適合再打。咁嗱，你話至於第二啲咧，咁其實照我認知咧，就基本上唔係話有太多嘅即係長期病嘅人士咧係唔可以接種即係新冠疫苗嘅。咁所以呢部分我自己希望就係譬如即係醫生們啦，或者係市民們咧，都要認清楚，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 OK， 好啊。嗱，正經打斷你一陣，有個特別交通消息啊。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嘉華國際中心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愛東村。受東區走廊嘅交通意外影響咧，東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咧需要實施間歇性封閉措施。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駕駛人士咧請改行其他道路啊。講多次，東區走廊往中環方向近嘉華國際中心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非常擠塞，龍尾去到愛東村。咁受到東區走廊的交通意外影响，东区海底隧道往港岛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驾驶人士请改行其他道路，留意住这个交通情况。另外都很想问一下曾其恩，就是关于回港二和来港二，回港二就会计划已经是全面恢复，来港二都会下个礼拜三是推的了，就给一些内地澳门的非本港的居民都可以免检来到香港的，有个名额的，现在就说是在两个口岸，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口岸每日各1000个的。怎么看这个限额和整个风险？现 在这个限额呢都 是有序地，就是有一月刚入配合，政府他们都不会说一下子太过进取。所以我想他们都会按部就班看着情况去做。还有就是相关参与在这个回港二来港二的人士呢，佢嚟到香港之前咧，要做一次核酸陰性嘅檢，亦都得到啦。咁另外就到步之後，又要係有一個陰性嘅檢測啦。另外一樣嘢都要特別強調咧，就係要反覆再做一啲核酸檢測，去證明係冇嘢嘅。咁依樣嘢就我諗因為喺成個計劃當中咧，我哋希望就係要即係第一係冇個案啦。是透過咁樣而引入，咁所以咧你豁免咗佢唔需要強制隔離檢疫嘅時候咧，咁喺做核酸病毒檢測嗰方面咧，就唔可以再有豁免嘅啦。咁同埋做個次數咧，都要即係有翻4至6次啊咁上下。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依、這個做法咧唔係淨係幫香港嘅，依、這個做法咧都係幫埋國內嘅，因為如果萬一我哋發覺有一啲嘅陽性個案咧，其實我哋要又咁快得咁快咧， okay. 要通報翻俾國內聽。 好，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咁啊，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咯。電話旁邊有曾女士，早晨。 係，早晨，你好啊。 你好，請講。 想講下關於咧長者喺社區接種疫苗嚇，佢其實好多長者咧都心大心細，唔知想唔想打疫苗啊？佢哋都話咧，佢哋睇完好多時睇完醫生之後咧，佢醫生講嘅嘢好模棱兩可，令到佢哋其實都唔知點樣決定咯。 係點樣講咧？通常聽到啲醫生， 即係可能醫生咧都會講翻佢哋而家個健康狀況啊嚇，咁可能會話俾佢聽啊，你可以選擇打，但係每一個人咧嘅个反应都唔同噶，可能佢都系要自己决定打唔打咯。 所以就变咗个长者就，因为佢自己都唔能够决定，因为听完个资讯之后都系嘛。 系啊，因为好多时佢哋会翻屋企，可能问屋企人啦，屋企人个意见都会话你问一问医生啦。但系医生咧，佢哋个反应好多时都会话叫佢哋自己又抛翻个波俾佢哋去决定。 你自己屋企系咪都有老人家系面对过咁嘅情况？ 唔係我屋企嘅長者，反而因為我工作會接觸到好多長者嘅，係好多時佢哋話俾我聽係有咁嘅情況咯。 咁但係你有冇嘢可以幫到佢咧？譬如你接觸長者，你係咪做嗰啲長者中心嘅定點嘅？ 我是医护界的，是的，的员工来的。我哋其實都因為我哋唔係醫生啦，咁我哋都唔能夠即係俾到一啲好確切嘅即係考慮俾佢，話俾佢聽啊，你應該打定係唔打？但係呢一樣會成為咗佢哋好多時擔心啊、焦慮啊嘅一個好主要嘅來源咯。 嗯、 另外一樣嘢就有啲長者咧，即係有啲就話啊，醫生咧就覺得佢係唔適合打嘅，咁但係佢就好擔心咧因為自己冇打疫苗啦，所以導致可能之後可能有一啲可能因為要打咗疫苗先至可以有嘅一啲權利，佢哋驚失去咗呢啲權利而產生咗另外一重嘅擔心喺度咯。 OK， 好啊，唔該曬曾女士，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講到佢嘅職業都接觸唔少長者，覺得啲長者有時睇完醫生都未必得到一個好清楚嘅答案，究竟適唔適合打咧？咁先聽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张凤平。 孔子是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亦都是中国以至世界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和教育方法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儒学被历史上大多数朝代奉为治国之本，孔子亦都被尊崇为至圣先师。因此孔子的形象亦都开始不断被塑造，一步一步走上神坛，距离真实的孔子越来越远。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顾颉刚曾经这样说，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使在一个时代之中亦都有种种不同的孔子。 有人统计过，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七种形象，其一是圣化，将孔子赞美为圣人。第二是矮化，始至老子说孔子有骄气。第三是正统化，自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其四就是神化，形容孔子身有异象，守垂过室，以垂诸庭，未有十二彩，立如凤，坐如龙。 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将孔子力加追捧，他们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结果这种追捧引来了反弹，孔子的第六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形象被严重扭曲，在五四运动的时期被无情的抨击。而孔子的第七种形象是唯心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将孔子塑造为唯心运动的祖师。 中国人研究孔子难免有很多情结，或者是旁观者清啦。两位西方的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的教授戴梅可，以及美国汉密尔顿学院历史系的教授魏伟森所合写的《幻化之龙：两千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俾我哋还原了孔子的真实面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幻化之龙：两千年中国历史变迁中的孔子》，作者戴梅可、魏伟森，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石硖尾白田村十三座一个单位凌晨发生火警，导致一死十一伤，起火原因仍在调查。消防话收到有街坊话起火前曾经听到有人争执，所以亦都会循呢个方向调查。事发在凌晨两点几，白田村十三座十二楼一个单位起火，在凌晨三点几救熄。消防话起火位置是单位内入门之后左边一个位置，火场面积五米乘八米。火警期间，单位内一名男子堕楼，造成多处骨折，送院之后证实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内救出五十人，其中十一人受伤送院，当中部分人吸入浓烟。另外，火警中大约六百人疏散。

選擇唔接種任何一種嘅新冠疫苗，亦都冇提交醫療原因作為豁免，咁就講到話疫情大流行影響公司嘅運作，咁世界各地都會實施一個入境管制措施，亦都令到國泰難以為一啲接種為未能夠接種疫苗嘅機組人員咧係安排執勤嘅。成個情況係點樣呢？我哋都想請一位嘉賓咧係了解一下嘅，有航空同業陣線主席慈耀倫，早晨。 早晨，主席你好。 早晨，慈耀倫，想問一下你哋接觸啦，有冇了解到有幾多嘅機組人員係咪主要係機組人員嚟嘅啫？係因為冇打針同埋冇交到呢個醫療證明咧，而係被解僱？有冇收到啲查詢啊求助咁？ 我哋之前有收到啲查詢嘅求助，就暫時未有。咁就主要我哋聽到嘅都係一啲機組人員受影響啦。咁佢哋都係大部分啦，都係一啲冇醫療證明嘅，咁亦都有少部分有提交一啲醫生信，咁但係都係被解雇。 但我想了解先，點解佢哋唔交醫療證明？係佢哋真係身體冇一個證明佢哋有健康問題而唔打針，純粹係個人意願，定係有其他原因 咧？其實依家即係我哋了解，有啲醫生係唔肯寫呢個醫療證明嘅。咁亦都有部分原因啦，就係佢哋可能真係身體即可能醫生覺得佢哋身體冇乜特別情況而佢哋自己純粹個人意願而唔去打咯。 我想知國泰今次即係解雇咗有一啲嘅人士啦，即係有啲嘅員工啦，係冇打針冇交醫療證明嘅，佢哋事前有冇會講明會做一個咁嘅行動咧？其實 之前嗰個通告有講過嘅，咁就話。如果員工唔打針嘅話，咁就會有機會入唔到國泰城啦，即係冇得翻工啦咁樣嘅。咁至於解雇咧，咁當時就我嘅印象中係冇提及過嘅。 有冇講到話係要求九月一號起要做曬呢一樣嘢，即係要打曬針，否則就要交醫療證明？有冇咁講？ 嗰陣時我印象中冇條死線嘅。咁係有講過要求，即係話將來會有個咁嘅政策會。 OK， 咁對於今次國泰嘅做法，因為涉及到有解雇啦，咁員工被解雇嘅員工，你有冇了解到佢哋睇法係點？留低嗰啲員工，佢哋又點睇今次嘅事件咧？ 首先我哋就暫時未有被解雇員工向我哋求助或者查詢嘅，咁之前嗰啲都係這個決定，這個解雇決定之前嘅查詢嚟嘅。咁但係我哋對我哋嘅會員溝通過之後，咁聽到佢其實好大部分啦，咁都其實已經打定輸數㗎啦，咁即係可能有曬心理準備，可能唔打針而解雇，咁已經準備轉行咁樣。 我想問咧，就係因為今次國泰都有提到話，佢哋一啲未打疫苗嘅機組人員啦，佢哋好難去為佢哋安排執勤，咁所以就即係九月一號起就即係即係要所有打曬針嘅機組人員先要執勤啦。咁佢就提到話，即係疫情嘅影響，因為疫情都影響到公司嘅運作啊等等。你覺得公司其實有冇責任係安排一啲未打針又冇攞到即係未攞到一個醫療證明嘅人士係去其他嘅崗位？呢、這個算唔算係公司嘅責任咧？如果佢哋安排唔到又如何咧？又咪可以接受咧？因為疫情嘅原因，的確可能未必有咁多崗位係容納到嘅又。 其實我覺得就在情在理啦，都應該安排佢哋去做唔同嘅職位嚟到去避開唔同嘅一啲地方嘅一啲防疫要求啦。咁始終即係嗰個係公司嘅員工啦，咁亦都係一個即係應該視員工為一個重要資產啦。尤其是一啲空中服務人員啦，一啲機組人員啦，咁佢哋即係之前受過一大段時間嘅訓練，先至可以成為到一個空中服務員嘅。咁我覺得即係在情在理，在於人情上，或者在於公司嘅一啲成本上，我覺得都應該挽留住呢啲同事。 我見到有傳媒都問到有關於勞工處，即係涉及今次僱傭關係啦，有人亦都了解到啊，係咪同僱傭條例可能會有啲違背咧？咁嗱，勞工處嘅講法就咁樣嘅，佢就呼籲僱主咧係採取任何影響僱員嘅措施之前咧，都同僱員咧係坦誠溝通啦。僱主應該顧及咧係唔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嘅人士嘅需要，考慮為佢哋咧作出其他合適嘅工作安排。亦都提到咧，就話一般情況下咧，僱傭條例咧，僱主可以喺終止僱傭合約嗰陣咧，係需要根據僱傭條例嘅規定 係以及咧係有關僱傭合約嘅條款咧，向僱員咧係支付解僱嘅賠償啦。而僱主咧唔係基於條例規定嘅正當理由解僱僱員咧，僱員咧就可以就呢個不合理解僱咧向僱主提供申索嘅。咁如果僱員係懷疑被僱主咧係不合理解僱啦，又或者單方面更改僱傭合約條款咧，可以係即係聯絡勞工處等等嘅。你自己今次了解咧，涉唔涉及僱傭條例可能有一啲違反嘅情況，又係咪可以落對頭先所提到啦？唔係根據僱傭條例規定嘅，唔係一個正當嘅解僱，係可以作出一個申索，會唔會係呢一個情況咧？ 據我哋了解咧，咁就其實即係國泰用咩原因去解僱咧，咁就佢冇講明嘅。咁我哋覺得如果要拗落去嘅話，咁國泰有機會會話係一個營運需要啦。因為依家機管局要求咗任何進入禁區嘅指定人士都需要接種疫苗，而唔接受一啲醫療證明嘅。亦都有啲國家都係有相同嘅做法。咁佢可能會用呢個營運嘅原因啦，而去作出解僱。咁呢個屬於一個合理解僱嘅情況嚟嘅。咁而據我哋了解啦，咁暫時被解僱嘅同事都有得到一部分嘅賠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就好難去作出一個申述或者上訴。 進一步行動未必可以再做。另外我見有啲報道話咧，即係係咪話有啲員工就算係攞咗醫療證明係未必適合打針嘅？話公司都要求佢哋咧要再交醫療證明啦，同時要再去國泰嘅醫療團隊嗰度做身體檢查，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啊？而家？ 呢、這個我哋就冇親自去接觸到一啲咁嘅查詢或者求助嘅，咁就我哋都見到相關嘅報道。 咁會唔會再跟進咧？這個就 呢、這個我哋繼續去索下資料先嚇。咁、 okay. 就暫時我哋都未有辦法去跟進到。 係，但整體譬如今次呢個解僱嘅情況咧，會唔會再向即係公司或者管理層再溝通、再了解多啲啊？你哋有冇渠道啊？其實而家？ 其實我哋一路就我哋工會啦，咁會同其他我哋嘅一啲有合作關係嘅工會嚟到去作出溝通，咁包括例如職工盟啦，包括國泰嘅空中服務人員工會啦，咁我哋都有一個保持溝通嘅渠道。咁我哋平時都係會透過呢啲渠道啦，咁嚟到去商討下點樣去同國泰或者唔同嘅公司去反映意見。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同你倾到呢度，邵耀伦，邵耀伦咧就系航空同业阵线主席嚟嘅，同我哋咧讲到，而家国泰咧有一啲嘅报道都讲到啦，就系有员工咧因为系冇打到针啦，又冇一个嘅医疗证明，咁而家就话咧系。報道就講到佢哋係收到一個通知，話形容咧接種疫苗咧，因為國泰話係一個工作要求，咁所以而家冇做到嘅時候咧，就要被解僱啦。咁而家國泰都會為呢一啲被解僱嘅員工咧，係提供一個月嘅代通資金嘅，係個咁嘅情況。先休息一陣。 生活裡面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哲學，等待我哋去發掘。無論係幾時，我哋都可以喺別人嘅人生哲學裡面有所領悟。 他的乜都有金句是， 我是思思听，我的金句就是好玩才不老，老才不好玩。 逢星期六晚上十点新闻后， 香港电台第一台， 乜都有哲学。 你唔好睇我而家， 你好有型啊！ 唔系我十八岁嗰阵时好样衰嘅，就咁我就报。 好似话即系争啲唔收嘅， 争啲唔收噶，俾人抌落垃圾桶噶。张之国喺个垃圾桶执翻起啊！ 佢入行30年，追求平和，魏俊杰。 演艺学院系训练舞台剧演员，佢够胆同阿 King Sir 讲话，呢个第日系做电视，你系咪先知？ 点样形容魏俊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见到有关于区议会方面，油尖旺嘅社区建设委员会咧，早前咧就都有讨论到咧区内一啲露宿者嘅情况，同埋政府嘅部门咧有啲乜嘢嘅行动系跟进嘅。见到有区议员咧都问到民政处方面啊，有关于呢啲露宿者嘅资料啦。咁而家喺啲嘅资料就睇到话，截至今年嘅7月中啦，话油尖旺区咧有成20几个一啲露宿者嘅地点啦，有啲都涉及一啲非法嘅旧租物嘅。咁啊，亦都话系涉及咧成。 超過100個的露宿者嘅。嗱，成個情況係點咧？究竟部門方面過往有啲乜嘢嘅跟進咧？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油尖旺區議員胡瑞生，早晨。 系、hey, 早晨，你好。 早晨，胡瑞生，你系提出嗰、那个区议员啊嘛，就系问露宿者呢个情况系嘛？ 其实我哋好多同事都好关心露宿者嘅议题嘅，咁、尤其是之前处理露宿者议题嘅地区管理委员会咧，就踢咗我哋啲区议员出嚟，咁、所以我哋即系无从同其他部门去协调呢啲事嘅时候咧，咁所以我作为即系社区建设委员会嘅主席咧，就设咗个常设议程，其实就每一次会佢民政都要交即系最新嘅资料同埋佢哋一啲行动嘅一啲详情咁样，咁亦都会有社署同埋民政署嘅同事喺度解答，咁等我哋所有同事都可以即系跟进翻区内露宿者嘅问题咯，因为其实唔同嘅点都有唔同形形色色嘅问题咧，咁我哋觉得即系咁样处理就可以即系跟进得比较密切啲咯。 嗱有冇听众都系可能喺油尖旺区住嘅咧？有冇留意到类似露宿者嘅情况？你自己观察系点咧？18723D讲下你嘅睇法嘅。另外都想问下胡瑞生，你而家睇资料咧，睇到啲露宿者通常系即系分布喺边啲地方或者边啲地方系特别严重啲？你观察到？ 其实咧露宿者嗰、那个地点咧，其实大家都即係特定有一啲位置，譬如某一啲天橋底啊，或者係一啲公園啊，咁我哋其實係一路嗰啲點咧都有喺度嘅。咁有啲係會增加，有啲會減少。咁譬如一啲大廈後巷啊咁樣嗰啲，咁我諗街坊即係行過，其實成日都見到啊。咁如果以我自己個區嚟講，譬如因為中九龍幹線嗰個工程影響啦，咁譬如好多地方都做咗地盤或者橋底啊，做咗辦事處啊咁樣嗰啲咧，咁其實就啲露宿者會多咗，會行翻出去，即係比較近住，譬如而家係廣東道眾芳街啊，一啲出咗嚟，即係佢哋會可能會受到一啲工程嘅影響，可能會出咗多啲出咗嚟咁樣咯。咁另外嘅就係喺疫情底下，咁其實我哋落去嘅時候都發現多咗一類型經濟型嘅露宿者，咁佢可能因為短暫嘅經濟困難啊，或者係譬如係疫情翻唔到大陸住嘅，咁佢又唔可能成日隔離啊咁樣嘅，於是就有即係比較低下階層嘅，咁於是就會選擇咗露宿啊咁樣嗰啲。 多幾多咧？其實有。即係你頭先話，因為呢啲原因 唔算好多，但係每個點可能有一個半個咁樣咯。咁但係主要嘅都會係即係露宿嗰啲舊問題咁樣咯。因為始終嗰、那個解決唔到嘅話，其實啲露宿者係喺個區裏邊周圍串來串去，即係我可能嚟呢度就去嚟嗰度咁樣。咁對於整體成個地區咁樣解決嗰個露宿者問題，就其實一路社署嚟講，佢都係即係獨孤一味。就係話啊，我不如揾啲地方俾你住啦。但係其實嗰啲地方咧，唔好啦，有木室啦，亦都係有半年嘅限制啦。咁變咗其實我哋見到好多家友係半年住過一次出翻嚟，其實佢都係解決唔到佢嗰個衞生嘅問題啊咁樣。咁結果都係出翻嚟露宿咁樣咯。 但對於社署嚟講，一路嘅支援係咪都係主要係話提供一啲住宿？你覺得應該要提供啲乜嘢支援會更加好，會去解決到或者令到佢哋唔會再喺條街嗰度遊離浪蕩咧？ 其實佢哋本身好多其實嗰啲住宿唔係唔接受嘅，但係嗰啲條件其實係好苛刻。咁譬如以前喺上海街，即係而家都仲喺上海街咧，即將會搬去考場街嘅嗰、那個露宿人士嗰、那個、單身人士宿舍，其實限制好大，即係其實啲露宿者如果佢係嗰啲翻工嗰啲時間唔啱嘅，或者係比較嗰、那個咁，佢其實就好難係喺嗰度住嘅。其實佢嗰啲唔係長遠嘅居所，即係短暫。 即係點啊？譬如佢哋翻嘢嘅，咁就唔可以喺嗰度住，係咪咁嘅意思？ 唔係唔可以，不過佢會即係好多出出入入嘅限制啦。咁佢會覺得即係好對於佢即係出去做嘢啊、揾工啊各方面唔方便啦。咁另外嘅就係佢冇得擺啲嘢係，即係佢始終係一個短暫嘅居所嚟嘅嘛，佢唔穩定噶嘛。咁而家上樓係慢咯，即係好多時候或者上樓嘅時候都係俾啲好遠嘅。咁根本佢好基層嘅，佢車費都俾唔起嘅，好多唔同嘅原因，咁即係令到係長期喺啲短暫嘅地方嗰度遊離浪蕩，其實係即係佢對於佢嚟講，我不如老翻宿啦咁樣。咁而喺有一啲即係宿舍裏面嘅，咁亦都好多木室嘅。 咁佢哋想出去街度瞓仲乾淨過喺嗰個宿舍，咁呢啲都會影響到嗰、那個去臨時居所嘅意欲咯。 嗯，但佢哋等上呢啲臨時居所，會唔會都等好耐嘅咧？又 最少半年，因為佢哋其實得七十，譬如我區嚟講七十零個位，咁七十零個位每一次都full嘅，咁變咗咧你排隊咧就係有七十個喺度排緊個七十個嘅位啦，跟住有陣時就會仲多過七十個，咁變咗係坐底係要半年咁樣咯。 嗯，但我想 另外、 你讲埋先，系 另外都有一啲系收费嘅，即系收翻综援嗰个水平嘅。咁、 嗯、 但系就要攞到综援先至可以攞到，攞到租金津贴先至系去租住到咯。系啊， 嗯嗯。但我想知咧，讲到嗰个嘅支援方面咧，除咗话住宿之外，你觉得而家仲欠缺啲乜嘢系可以处理到？头先你讲咗好多，即系住嘅方面啦，有冇啲咩地方系再可以处理到，或者解决到露宿者嘅问题？或者其实露宿者系咪真系全部问题都系因为冇得住而喺条街嗰度咧？有冇有其他嘅原因嘅？ 当然个别嘅情况会有一啲另外嘅原因，但系整体嚟讲，居所即系系一个问题，因为其实租金的問題，你在市區那裡找不到，又或者是他們自己本身的工作不穩定，有些其實是譬如你沒有地址啊，租不到啊，其實現在有很多不同的團體是有介入緊去幫手、 嗯、 有一些宗教的組織提找了一些賓館，亦都有一些找一些良心業主租給一些街友這樣的、 嗯、 但是現在呢是那個協調呢，其實社署其實就是我給了一個的外展服務隊之後呢，其實他就完全不同其他的持份者，或者在個區裏面協助緊露宿者的，無論是派飯還是找地方的一些團體合作。很多時候呢，我們覺得就是其實如果有一個群策群力的平台是可以同翻民間團體一起合作的話咧，其實啲資源調度得好啲咧，起碼喺嗰、那個短暫上，譬如轉介去上賓館啊，或者係去揾揾良心業主租啲地方俾佢哋嗰啲咧，係會快好多。但係而家基本上咧係我哋同社署講乜嘢咧，佢都淨係同講話我外展隊有邊個邊個，咁然後外展隊就自己可能。即係有啲做得好啲，好少少可能會多啲其同其他聯絡，但係佢冇一個系統去處理，咁變咗好多時候社署個個諗法就係、是、將我判咗俾邊個，跟住我問佢乜嘢咧，佢就嗌我揾翻嗰個姑娘啦。咁其實你要同埋房署要揾埋上樓要嗰啲嘢，其實嗰個整合咧係唔可能淨係單靠個外展隊噶嘛。佢你要上樓嘅話，你就要揾地方要剩嘅時候，你要同其他政府部門嘅資源。去合作噶嘛，咁呢一個我哋就睇到係好唔流暢咯，咁、其他團體要幫手要轉介，咁其實好講呢個人夾人同關係嘅，咁唔通你淨係社署轉介嗰、那個我或者係外展隊嗰個轉介社署先，你咁其他嗰啲佢其實係都。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協作平台嘅話，會更加好咯。 Okay. 就唔係純粹係我判咗俾嗰個，然後嗰個就自己跑啦，你去咁樣。 OK， 明白。唔該曬胡瑞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講到油尖旺一啲露宿者嘅情況。嗱，社署有個回覆嘅就話，街頭嘅露宿咧都係基於唔同嘅原因所致啦。咁啊，除咗個人嘅因素以及係社會環境改變之外咧，露宿者咧一般都需要比較長時間咧先至會接受服務嘅，並且係作出咧改變，係重新融入社會。露宿者咧係咪接受福利服務啦，或者係轉介咧，仍然需要咧視乎佢哋嘅個人意願。呢、這個就係社署嘅回覆嚟嘅。另外講下天氣嘅情況咯，外面氣温咧而家係30度，相對濕度咧74%，仲有一個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緊嘅。今日天氣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今年嘅施政報告發表嘅日期係今年嘅10月6日，一如既往咧，我哋會展開有關2021年施政報告嘅公眾諮詢。 星期日上午10点，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會出席2021年施政報告公眾諮詢。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RTHK.HK 同步现场直播。 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